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六章穿越火板门第三十九集。 三个人一来到外面的石阶上，哈利就转身看着罗恩和赫敏。 好吧，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。 他急切地小声说。 一个人负责监视斯内普，等在教工休息室外面。如果他出来就跟着他。赫敏，这件事最好由你来办。 为什么是我？ 那还用说， 罗恩说。 你可以假装在等弗利维教授。 他装出一种尖细的女声。 哦，弗利维教授，我太担心了。我觉得我第十四题的第二问答错了。 呸，闭嘴， 赫敏说。但他还是同意去盯住斯内普。 我们俩最好待在四楼的走廊外面， 哈利对罗恩说。 走吧。 但是这一部分计划没有执行成功。他们刚来到那道把路威与学校其他地方隔开的门口，麦格教授就突然出现了。这次他忍不住大发脾气。 我想你们大概以为自己比一大堆魔法咒语还厉害吧， 他咆哮着说。 够了，别胡闹了。如果下次我听说你们又跑到这儿来，就给格兰芬多扣掉50分。是的，维斯莱，给我自己的学院扣掉50分。 哈利和罗恩灰溜溜地返回公共休息室。哈利刚说了一句， 至少要赫敏盯着斯内普呢， 就看见胖夫人的肖像猛地转开，赫敏钻了进来。 对不起，哈利， 他呜咽着说。 斯内普出来了，他问我在那里做什么，我说在等弗利维，斯内普就去找他，我只好赶紧跑开了。我不知道斯内普现在去哪儿了。 好吧，看来只能这样了，是吧？ 哈利说。赫敏和罗恩都盯着他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眼睛炯炯发亮。 我今晚偷偷从这里溜出去，我要争取先把魔法石弄到手。 你疯了， 罗恩说。 你不能这样做， 赫敏说。 你没听见麦格和斯内普说的话吗？你会被开除的。 那又怎么样， 哈利大声说。 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如果斯内普弄到了魔法石，伏地魔就会回来。你们难道没有听说当年他想独霸天下时这里是个什么情形吗？如果让他得手，霍格沃茨就不会存在了，也就无所谓开除不开除了。他会把学校夷为平地，或者把它变成一所专门传授黑魔法的学校。你们难道看不出来现在丢不丢分已经无关紧要了？你们难道以为只要格兰芬多赢得了学院杯，他就会放过你们和你们的全家吗？如果我没来得及拿到魔法石就被抓住了，那么我就只好回到德斯里家，等着伏地魔到那儿去找我。那也只是比现在晚死一点而已，因为我是绝不会去投靠黑魔势力的。我今晚一定要穿过那道火板门，你们俩说什么都拦不住我。伏地魔杀死了我的父母，记得吗？ 他气冲冲地瞪着他们。 你是对的，哈利， 赫敏细声细气地说。 我要用上我的隐形衣， 哈利说。 幸亏他失而复得，但是他能把我们三个人都罩住吗？ 我们三个人？ 哦，别傻了，你难道以为我们会让你单独行动吗？ 当然不会， 赫敏泼辣地说。 你怎么会想到撇下我们独自一个人去找魔法石呢？我最好去翻翻我的那些书，也许能找到一些有用的。 可是如果我们被抓住了，你们两个也会被开除的。 也许不会， 赫敏十分坚决地说。 弗利维偷偷告诉我说，我在他那门课的考试中得了112分，这么高的分数他们是舍不得把我赶走的。 吃过晚饭，他们三个紧张地避开别人，坐在公共休息室里，没有人来理会他们。实际上格兰芬多的学生们现在都没有话要对哈利说了。很多天来，哈利第一次不为这件事感到难过。赫敏忙着翻阅他所有的笔记，希望能碰巧看到一道他们待会儿要去解除的魔咒。哈利和罗恩很少开口说话，心里都在想着即将要做的事情。同学们一个个上床睡觉去了，公共休息室里的人渐渐减少。 可以去拿隐形衣了， 罗恩说。这时李乔丹也终于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离去了。哈利跑到楼上，冲进他们漆黑的宿舍， 取出隐形衣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间看见了圣诞节时海格送给他的那只笛子。他把笛子装进口袋，准备用它去对付路威。他觉得自己没有心情唱歌给那条大狗听。他快步跑回公共休息室。 我们最好在这里就穿上隐形衣，看看他能不能把我们三个都遮住。如果菲尔奇看见一双脚自己在地上走， 你们在做什么？ 房间的角落里响起一个人的声音。纳威从一把扶手椅后面闪了出来，手里抓着他的那只蟾蜍来福。看样子刚才来福又为获得自由而抗争了一番。 没什么，纳威，没什么。 哈利说着，赶紧把隐形衣藏在背后。纳威盯着他们做贼心虚的脸。 你们又打算出去？ 他说。 没有，没有。 赫敏说。 我们才不想出去呢。纳威，你为什么不去睡觉呢？ 哈利看了看门边的那台老爷钟，他们不能再耽搁时间了。斯内普大概已经在奏音乐，哄路威入睡了。 你们不能出去， 纳威说。 还会被抓住的，那样的话，格兰芬多可就变得更倒霉了。 你不明白， 哈利说。 这件事非常重要。 可是纳威这次像是铁了心，不顾一切地要阻拦他们。 我不让你们这样做， 他说着赶过去挡在肖像洞口前面。 我要跟你们较量一下。哪位？ 罗恩勃然大怒。 快从那洞口闪开，别做一个白痴。 不许你叫我白痴， 纳威说。 我认为你们不应该再违反校规了，而且当初是你们鼓励我勇敢地反抗别人的。 没错，但不是反抗我们呀， 罗恩气急败坏地说。 纳威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 他向前跨了一步，纳威扔掉手里的蟾蜍来福，那小东西三跳两跳就不见了。 来吧，过来打我呀， 纳威举起两只拳头说道。 我准备好了。 哈利转向赫敏。 想想办法吧， 他焦急地说。赫敏走上前去。 纳威， 他说， 这么做我真是非常非常抱歉。 他举起魔杖。 统统实话， 他把魔杖对准纳威大喊了一声。纳威的手臂啪地贴在身体两侧，双腿立正，站得笔直。他的整个身体变得僵硬了，原地摇摆了几下，便扑通一声脸冲下倒在地上，看上去像木板一样硬邦邦的。赫敏跑过去把他翻转过来。纳威的上下牙床锁在一起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有他的眼珠在转动，惊恐地望着他们。 你把他怎么了？ 哈利小声问道。 这是全身束缚咒， 赫敏难过地说。 啊，纳威，我真是太抱歉了。 我们必须这样，纳威，没时间解释了， 哈利说。 你以后会明白的，纳威， 罗恩说。然后他们从纳威身上跨过去，穿上了隐形衣。可是撇下纳威躺在地板上动弹不得，他们总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在情绪高度紧张的情况下，每一座雕塑的影子都像是费尔奇的身影，而远处传来的每一次风声听上去都像是皮皮鬼在朝他们猛扑过来。就在他们准备登上第一道楼梯时，突然看见洛丽丝夫人躲藏在楼梯顶上。 哦，我们踢她一脚吧，就踢这一次， 罗恩在哈利耳边悄悄地说。可是哈利摇了摇头。他们小心地绕过洛丽丝夫人，她用两只贼亮亮的眼睛朝他们望来，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他们一路没有碰到一个人，顺利地来到通往四楼的楼梯口。只见皮皮鬼正蹦蹦跳跳地往楼上走，一边把楼梯上铺的地毯扯松，想害别人摔倒。 那是谁？ 他们踏上楼梯，迎面向他走去时，皮皮鬼突然眯起那双总喜欢恶作剧的黑眼睛说道。 我知道你就在那儿，虽然我看不见。你是食尸鬼还是幽灵还是邪生小鬼头？ 他升到半空中停住，眯起眼朝他们这边望着。 有个看不见的东西在这里鬼鬼祟祟的乱窜，我应该去向菲尔奇汇报。 哈利灵机一动，有了个主意。 皮皮鬼， 他用嘶哑的声音轻轻说， 雪人巴罗不想被别人看见，自然是有他的道理。 皮皮鬼大吃一惊，差点从空中摔下来。他及时稳住身子，在楼梯上方一英尺的地方盘旋着。 啊，对不起，雪人大人，巴罗先生，爷爷。 他甜言蜜语地说。 都给我，都给我，我没有看见您。我当然看不见，您隐形了吗？请原谅小皮皮鬼的这个小小玩笑吧，爷爷。 我在这里有事要办，皮皮鬼。 哈利低声吼道。 今晚不许再到这里来。 遵命，爷爷，我一定遵命。 皮皮鬼说着又重新升到空中。 希望您事情办得顺利，巴罗大人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 他说完便飞快地逃走了。 真精彩，哈利。 罗恩小声说。